因為你九成個鐵港鐵佢係靠呢一個嘅物業上蓋嘅嗰個經營權，咁真係賺錢㗎嘛。咁你去到呢咁嘅舊區，好話唔好聽，你收地又難，你根本就冇辦法話咩將嗰啲咁嘅舊區全部鏟過，自己從去霸佔咗塊地，然後重新嚟過嘅話，喂，咁佢自自然然就用盡方法甩咗佢啦。因為你淨係靠車費嗰個咁樣嘅維修嘅成本，根本不足以去經營佢成條鐵路啊嘛。 咪所以都不無道理嘅，即係老實講，即係當年無論你喺觀塘線又好，港島線又好，甚至乎再接駁埋嗰個係咩話？ 荃灣 荃灣線又好，即係仲有其他啲一系列嘅線路都好啦，一路都係冇起到咧，係九龍西呢一邊一路殺到落去，即係黃埔花園啊，再過海啊嗰段一路都冇搞嘅，所以我都有少少記憶啦。當年我 你做議員嗰陣時， 冇錯，我嗰陣時候有幫劉千石做嘢嘅時候咧，九龍城咧就因為佢係九龍東南嗰個選區啊嘛，咁佢就你知啦，同李澤楷都好 friend， 佢犀利，咁啊直情喺黃埔花園嗰度咧，喺啲商場門口擺檔咧，就係要求起呢一個嘅嗰陣時唔係叫沙中線啦，就係叫九龍唔知西定南咧， 咪東南線啦， 係啦咁樣， 咁而家有咗啦，佢都 唉 有咗先大鑊啊！ 唔係第一就係我嘅反省就係點解咧？即係除咗 no news is good news 之外，第二就係、是、喂，第一嗰樣嘢根本就不合乎成本效益嘅，你就造就咗呢啲咁樣嘅接近成千億嘅大白港工程出嚟。 嗯， 咁對我嚟講，喂，我唔使睇盤數嘅。 嗯， 當年嚇、就總之有居民要求嘅，咁啊民粹咯玩。 嗯， 係嘛？即使你無論你大家都去過九龍城，去到土瓜灣㗎啦， 物質 有幾棟高樓啊？有幾多人口啊？嗱、你話真正九龍西即係殺去深水埗、美孚嗰邊嗰條線，多人唔出奇啊，正常啦，因為嗰度高樓大廈林立嘛，屋村林立嘛，即係美孚新村嗰啲啊，深水埗嗰啲公共屋村嗰啲，咁你話你插條線去嗰度合理？我今時今日諗翻，喂嗰邊有咩人啊？學你話齋。地鐵其實是靠這個的上蓋物業來去 cover 我們的票價的嘛，雖然這個是他阿喬文實踐那時候我未計過條數啊， 其實只是票價都夠回本的，其實 根本這條線如果今時今日事後孔明地看，根本 day one 就應該不要搞了， 是啊，就是就是港鐵的立場就不應該搞，所以現在我看到信報都還去跟小馬大幫忙說，一早就應該其實就不是好像現在搞這個服務經營權的應該擁有權 這樣搞的，就是話說在前頭我不是幫港鐵講說話，我說不要搞的意思就是說，即日後這些這麼大型的公共工程的時候，喂，我哋真係唔可以單單係從政治嘅角度去滿足居民需要，當派蛇齋餅種咁去處理㗎嘛。 同埋呢個始終就係、 是、喂，同埋要撇開今次嗰個意外嚟講先，即係我驚有人誤會就話，屌根本神早唔應該咪冇呢個意外啦，咁誤會我哋嗰、那個即係諗法啦。係咪我哋跟住下一 part 先至慢慢再講個意外嘅問題。喂，如果你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配合回歸之後嘅官商勾結，唔好話幫殖民地講說話，殖民地嘅年代都有，不過佢起碼係看得見的公平嘛，大家都係英資財團、澳洲財團，即係總之係西方國家啲大財團。一來佢真係有咁樣嘅經驗、咁嘅技術、咁樣嘅 knowledge， 簡單講就係唔係佢投到邊個投到啊，大佬。好啦，回歸之後啦，經過中國改革開放。在個過程裏面他寧願好像即中國這個建築那樣搞那些即原水樓那搞法，喂今時今日所有的問題就說了出來，因為 我其實很想找個結構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喂這件事怎會一單又一單這樣爆出來 的、這件事呢，不是就是說真的就肯定不是中層的問題了，其實如果是中層的工程人員做事就本身很小心，最重要是什麼呢，他們沒有紅分，他們只是有一個 job security，